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吴明，第61回，李飞雄悔志投降，安金藏入朝报捷。却说马融劝说了一会，便要自刎。李飞雄听了此言语，已是开口不得，心下暗想，实是惭愧。见他如此情形，赶着上前把马融的刀夺下，说道大哥之言使我如梦方醒，但是我从前受过许定宗之恩，照你说来，不过想我同狄大人到京，将太子冤屈辨明，好令武后母子如初，并将武三思等人处置。可知此事关系甚大，害了武许两人，小弟依然没有活命。损人利己之事固不可做，损人害己之事更何必做？老哥既将我擒入营中，焚烧山寨，尚有何面目去到京中？不如请狄大人将我枭首，免得进退两难。马融道：愚兄若想杀你，进营之时何不动手？只因你我结义之时，立誓定盟，同生同死，言犹在耳，今夕敢忘？你若能为太子辨明这冤情，狄大人自有救汝之策。设若我言不实，有累贤弟九泉之下，也无言去见汝面。李飞雄见他说得如此恳切，心下总是狐疑不定。马融道：贤弟，你莫要犹豫不决，尽将实话告你。狄大人带兵来时，袁行冲已到方州，此事你也知道。只等他来至此地，便一起起队到京。那时措手不及，先将奸党拿获，然后奏明太子，救汝之死。与他对峙，还有何惧？马融说罢，见他止不开口，知他心下已经应允，随即挽着李飞雄的手腕道：你我此时先见了大人，说明此意，好命人前去打听庐陵王曾否前来。说毕，挽着飞雄便走。飞雄到了此时，被他这派劝说，只因他连日如此殷勤，自是感激，当时只得随他到了大帐。马融先进帐报知狄公，然后出来领他入内。李飞雄到了里面，向着狄公那头便拜，说道：罪人李飞雄，蒙大人有不杀之恩。方才听马融一派言辞，如梦初醒，情愿投降，在营效力。此后如有指挥以及国家大事，我李某皆甘报效。狄公见他归顺，赶着起身将他扶起，命小军端了一个座头，命他坐下。李飞雄谦逊了一会，方才敢坐。狄公道：本院看将军相貌，自是不凡，目今时事多艰，脱身落草，也是英雄末路之感。本院爱才如命，又执朝廷大事，唐氏江山，皆想在将军身上挽回，岂有设心杀害？本院已于前日派探前去，想日内当得房州消息。三人正在帐中谈论，只见中军进来说道：袁大人行冲现有差官公文来营投递，说要面见大人，有话细禀。狄公听了此言，赶命将原差带进。中军领命下去，果然带了一个年少差官，肩头被这个公文包袱，短衣窄袖，身佩腰刀，到帐前单落膝跪下，口中报道：房州节度使衙门差官刘裕，见大人请安。狄公听他所言，不是袁行冲派来之人，而且行冲出京时只是主仆数人，哪里有这多使用？赶着问道：汝方才说是袁大人命汝前来投递公件， 何以见了本院，又说是节度衙门呢？那人道，小人虽是节度差官，这公文却是袁大人差遣，大人看毕，便知这里面的细情了。狄公听他所言，当时将来文命人取上，自己拆开看毕，不禁怒道：“武承嗣，汝这个狗头，如此丧心害理！此地命李飞雄冒名作乱，幸得安全藏剖心自明，本院提兵到来，方将此事明白。如恐此事不成，复又暗通刺客，奔到房州。若非节度衙门有如此能人，岂不送了庐陵王性命？本院不日定叫你做个刀头之鬼便了。”看毕，向刘裕道：“原来将军有救驾之功，实深可敬，且在本营安歇一宵，本院定派人与将军同去接驾。”原来袁行冲自奉旨到房州而去，武承嗣与许敬宗等人便恐他访出情形，又值狄公提兵来到怀庆，那时将李飞雄擒获，问出口供，两下夹攻，进京回奏，追出徐武两人同谋之故，自己吃罪不起，因此访了个有名的刺客，名叫千里眼王雄，赏他20000金银，命他到房州行刺，但将庐陵王送了性命，带了证件回京，再加20000。伺后等他登了大宝，封个大大前程。谁知王雄到了房州，访知庐陵王在节度衙门为行宫，这日夜间便去行刺。不料刘裕虽是差官，从前也是个绿林的好手，改邪归正，投在节度衙门当差，以图晋升。这晚却巧是他值班，听见窗格微响一声，一个黑影窜了进去，晓得不好，赶着随后而至，乃是一个山西跨汉，手执苗刀，已到床前。刘裕恐来不及上去，顺手取了一根隔栓打了过去。王雄正要下手，忽然后面有人赶着转身来看，刘裕已到面前，拔出腰刀，在脊背砍了一下。王雄已措手不及，带了伤痕，复行窜出院落，欲想逃走。刘裕一声高叫：“拿刺客！”惊动了河衙门兵将，围绕上来，将他拿住。袁行冲此时已到房州，审出口供，方知是武承嗣所使，随即枭首示众，将首级带回京中，以便使武承嗣知道。次日庐陵王知道，对袁行冲哭道：“本番家庭多难，奸贼营巢，致令遭贬至此，设非众亲家如此保奏，岂不冤沉海底？但是目今到怀庆剿贼，这房州又无精兵良将，设若半途再有贼人暗害，那便如何？”袁行冲道：“殿下此去，万不能不行。无论狄仁杰提兵前去胜负如何，须得前往，方可水落石出。若恐半途遭事，便命刘裕到怀庆送信，令狄仁杰派队来接。”因此刘裕到了狄公营内，此时狄公知道此事，遂命裘万里、方如海两人各带部下10名与刘裕星夜迎接。不说他两人前去，且说武承嗣自命王雄去后，次日朝罢，便到许敬宗衙门向他说道：“老狄日前带兵前去，不知连日胜负如何？我看他也无什么韬略，若能李飞雄将怀庆攻破，那时不怕老狄是什么老臣，这失守城池的罪名也逃不过去。连日李飞雄可有信前来？”许敬宗道：“我也在此盼望，若得了信息，岂有不通知你的道理？老狄亦未有胜负禀报前来，心想明日早朝，如此这般揍他一本，若圣上仍将狄调回，这事便万无一失了。”武承嗣听了此言，大喜道：“这样三面夹攻，若有一处能成，倘王雄之事办妥， 便省用许多心计。两人谈了一会，次日五谷各自临朝，山呼已毕，许敬宗出班奏道：臣位居兵部，任重盘查，理合上下一心，以国事为重。月前李飞雄奉庐陵王之命兵犯怀庆，陛下疑狄仁杰带兵征剿，现已去有数日，胜负情形未有编报前来。设若狄仁杰与叛贼私通结兵之处，岂不是如虎添翼？你请陛下传旨，勒令从速开兵，限日破贼。武后见他如此启奏，尚未开言，见执殿官奏道：太常宫人安金藏，前因见保太子剖腹自明，蒙圣上赐药救治，月日苏醒，现在午门候旨，并有狄仁杰报捷本章，请他代奏。武后此时正应许敬宗启奏此事，随道：即狄亲家有报捷的本章，且命安金藏入朝见孤。执殿官领旨下来，顷刻安金藏入朝，俯伏金阶谢恩已毕，然后在怀中取出狄公的奏本，递上御案。武后看毕，不容不怒，向着许敬宗道：汝这误国奸臣，害我母子，平日居官实禄，所谓何事？李飞雄乃汝旧人，敢用这冒名顶替之计，诈称庐陵王的谋反，并勾结武氏弟兄，使我皇亲国戚结怨于人，万里江山几为祸乱。若非安金藏、狄仁杰等人保奏阻止，此事何以自明？现在李飞雄身已遭擒，执任不讳，袁行冲行抵房州，太子痛不欲生，嚎啕痛哭，立志单身独骑驰赴怀庆，与狄仁杰破贼擒王，以明心计。现即将贼首拿获，以赐太子驾到，得胜回朝。孤家因汝屡有功劳，故没有奏章，皆屈辱所请。今日孤恩复国，即将大统清夷，赐此奸臣，本该斩首。且似狄仁杰入朝，李飞雄对质明白，那时绝不宽容。说毕，将御案亲笔写了一道谕旨，向安金藏道：亲家保奏有功，太子既往怀庆，着亲家传旨前往，召庐陵王与狄仁杰一同入朝，以慰离别。安金藏接了此旨，当即谢恩出朝。此时众文武大臣见武后如此发落，忠心报国的无不欢喜异常，不日可复见太子。那些狐群狗党见了这道纸张，无不大惊失色，为许敬宗、武承嗣担忧。当下武后传旨已毕，卷帘退朝，百官各散。许敬宗到了武三思家内，告知此事，彼此皆吓得面如土色，说道：这事如何是好？不料老狄手下有如此能人，竟将李飞雄生擒过马，若果太子还朝，我等还有什么妄想？但不知王雄前去如何，现在也该回来了，圣上现已传旨招令还京，安金藏这厮断不肯随我等指使，必得设法在半路结果了性命，方保无事。两人商议了一番，忽然武三思的家人在他耳边说了许多话，三思不禁大喜，命他赶速前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61回完。